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M982 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在每天下午的十八点整准时来到挑战新歌声，我是杨帅。 大家好，我是静瑜。今天现场我感觉有点压力，因为两枚小鲜肉配我一个老腊肉， 两枚， 我需要大家的支持。 两枚小鲜肉，没有，大家都是小鲜肉。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生代的演员来踢馆，先卖个关子，在他登场之前，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FM927 和 FM982 和 AM927。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拿开你的手机啊，不 拿开你的手机， 拿来你的手机 是的，拿起手机， 打开屏幕，然后找到一个 APP 叫做唱吧，然后其中呢在你的右下角有发现这一栏，点击进去之后呢找到直播，就可以在热门当中找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了。我先来点一遍名哈，这里有鱼，何露是个好姑娘，道理我都懂了，小时代我爱唱歌李秀娟，还有情歌王子都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今天有看到新朋友，有看到老朋友，大家一并报道。 除此 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正在我们直播的花椒的活力982的平台上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如果说您手机上确实都没有这几款软件， 怎么办呢？ 也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今天高颜值的两枚鲜肉了。 哎，我大家就已经看腻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嘉宾， 真的是顺杆就爬上。 对，我也是小鲜肉，已经看腻了，对吧？接下来呢， 看腻了的小鲜肉，我们要看新鲜的小鲜肉。 是，来看看新鲜的小鲜肉，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新生代演员谢静，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静，是中央戏剧学院刚刚毕业的一个表演系 的学生， 对，学生。然后呢，对音乐这块呢，其实我从小呢是喜欢流行，但是到我接触吉他开始，我就喜欢上民谣，然后我喜欢骑着摩托车，背上吉他，然后到处去旅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你的吉他车后座有姑娘吗？ 可以有，减肥没有。 哇，好 的。要的就是这种骑摩托车的 feel， 对不对？ 司机嘛。 今天有的看了， 是。 我发现谢金特别可爱的一点，他今儿来，你发现就是鹿晗以前的时候有个特别有名的叫什么装垫台、胸朝蛋、什么， 就是说话的那种感觉， 大喉鸾什么。大家好，我是鹿晗，刚什么的，我是装戏剧学院， 就有点这种北京话的感觉，是不是？ 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新生代演员谢静，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踢馆了。所以大家到底觉得他 O 不 OK 呢？以及你看看说，哎，你是长了一个会唱歌的样子吗？但其实我觉得他有点明星脸。哎，今天一来的时候还跟杨帅沟通了一下， 对，比较像谁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里说一说，你觉得他比较像谁、啊？ 是，先互动一波吧。觉得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谢静像哪一位演员？我们就不局限于演员了，明星就好， 明星 男女皆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我们先来互动一波， 是。 那先介绍完了之后，自然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了。我们是一档严肃的唱歌节目， 很严肃的音乐小酒馆。那来这儿当然是要来唱歌的，对不对？ 对啊， 是。所以今天的先声夺人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给大家带来一首《一次就好》吧，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好，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看看谢静用第一首歌可以为自己圈到多少的粉丝。 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是我们的谢静。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哎，今天他带来的一次就好是他弹唱的这样一个版本啊。 哦，超级帅气的，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 嗯， 其实想问一下谢静哈，第一次来到我们电台，因为我们是一个全国第一家可视化的电台媒体融媒体平台。 嗯，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高大上的词汇说完了之后，你自己来描述一下感受吧。 我进来的感受，第一，我没有来到过这么豪华的。一个 豪华， 豪华， 我们很喜欢这个定位， 这个词儿很好， 可以继续夸一下。 好了， 嗯， 是，嗯，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哈，对，就是在谢静的上方，我们是有做这样的闪灯的，配合你今天的这个气质， 是 一起来哎弹唱带给我们这一首《一次就好》。 嗯， 其实这一首歌曲当时在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 嗯， 每次唱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再配合当中电影的那些画面，感觉自己就要泪目了。现在慢慢大屏已经挪到了谢静的方位，我们等着你可以用音乐来感动我们，带来这一首《一次就好》。 这首《一次就好》呢，也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喜欢上这首歌。 嗯， 可以带我们来听听。 好的，有请谢静带来《一次就好》。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好，一首《一次就好》，有没有那种沧桑的，这样说合适吗？沧桑的鲜肉的感觉。 哎，我觉得因为不知道谢静今年是大几哈，因为还在大学里面，对不对？ 是， 对， 应该已经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上台词课。你发现他咬字咬得很准， 很清晰， 哎，对，每一个都发音很饱满。 是， 我不能做主持人啊， 一看就是科班训练过的啊。 是，那我们还是先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和谢静聊一聊他的音乐故事。哎，来，请谢静回到我们的访谈区。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的魔音秀板块。 是的，大家刚刚呢，如果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帅气的男生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哈。通常你知道，就是来帅哥或者美女的时候，我们粉丝量都会激增一下。 对， 来，再来点一下名，开心丽丽，芳姐真心朋友，起点，爱你再深，还有哦，喜气洋洋哈喽文文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是， 而且有不少人在刚刚你演唱这首《一次就好》的时候也送上了小礼物。 真的吗？谢谢谢谢谢谢。 要不要来拉拉票？ 票，让大家给你送礼物。 谢谢谢谢宝宝们的小礼物，如果喜欢的话， 已经 关注哟， 关注哟， 可以点赞啊， 点赞、关注、分享。 对，更希望大家关注和分享，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直播当中。嗯、其实刚刚有杨少有聊到哈，最近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的喜欢骑摩托车。 是， 嗯，这是算音乐之外的另外一个爱好嘛？你像演戏、音乐、摩托车，嗯、三个看起来好像毫不搭嘎的。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摩托车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我从小坐在别人的摩托车上，我就想拥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然后到了大学， 嗯、 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我的同学， 嗯， 然后呢，他说想买一辆摩托车， 哎， 我这个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从小的梦想， 对，我也想了很久了，但是、嗯、因为小时候他爸爸妈妈担心 安 全 的考虑， 不让我骑， 嗯、是。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想自由一点，想 是时候拥有一个属于男人的东西了。 哎，这真的就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的区别，就 是 男生看到摩托车坐在人家后座上就想，我以后一定也要有这样的一辆摩托车。女孩就会想说，坐在后座上会想说，好晒啊，好灵啊，什么时候可以有台车坐？ 说女生在有购买能力之后想的都是我要怎么去买更好的衣服、更好的化妆品。 对，绝对不会想到摩托车这一点。 女孩还是很喜欢摩托车的，我觉得。 哎，我们喜欢坐后座。对，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一台后座，哇，这太专业了吧，简直！ 这个摩托车就是专业的那种，喜欢骑摩托车的朋友会购买的，哈雷是吗？ 这个是黄龙， 哦， 这个、黄龙 也是一种。 这太专业了，压根听不懂。对、 嗯、 我对于摩托车的认识，那个应该不能叫摩托车吧？就前面还有一个踏板，可以放两只脚的。 哦，那叫踏板车。 那个我们那边叫木兰，就是那种。 哦、但是我 不算，对 对 对。但它真的很方便，就是在小路上穿行。 你还可以在中间放点菜什么的，是吧？ 对，我跟你说，真的。 是，就是我知道喜欢摩托车的朋友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跑山，对不对？ 跑山， 对，来介绍一下。 其实呢，摩托车真的带给我很大的自由，就是我们很多的经历、 嗯、 我跟我室友、 嗯、 然后呢就是我俩有摩托车嘛、 嗯、 然后都开始双闪，我们就一路骑到了北戴河。 嗯， 我们去的时候 那有270多公里。 对啊，我 们 骑了， 你们俩骑了多长时间？ 骑了4个小时吧。 哇，那也真的是疯狂， 但是很舒服。然后经历很神奇、 嗯、 就路上会出现一些很多的小状况、 嗯、 但是你要去解决它。 比如呢？ 就是我比如说我路上最危险的就是我刹车出问题了。 啊、哦、哇， 这个很可怕。这个 所以我们赶紧找个那个修理店赶紧修、 嗯、 然后修好了我们继续上路、 嗯、 特别是回来的时候， 嗯， 我们去的时候还好，很畅通， 嗯， 然后还拍照留念，然后骑到海边， 是， 然后还沙滩浴啊，然后各种回来的时候，因为回来的时候得赶时间嘛， 嗯， 然后我们就 速度有点快， 速度有点快，不是，是下大雨。 哦，天气状况 下暴雨， 嗯， 但没办法呀，但是明天有事儿啊， 嗯， 但是也得骑， 就是冒雨， 对，冒雨，我们俩就是，我跟他说，要不我们那个挑战一把， 明天事儿推了，我是觉得，我以为你要跟他说，要么我们明天事儿推了吧，我们注意安全，结果说 本来是想 冒险一把， 但其实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安全最重要的， 对， 就喜欢那种冷的冰雨 在。 脸 上胡乱的拍， 老板的。 刚刚讲的呢，就是谢晋说给大家分享一些他骑摩托车的事情。但是我更想知道的就是，作为刚刚今天起的标题叫做新生代演员嘛，作为演员的一些事情，我想让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特别好奇，就像中戏呀、北电呀、你们的这些同学，特别像师哥师姐，已经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大明星。 是，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你们日常在学校当中的生活是这样，就会像我们所了解到或者报纸上读到的那样，经常会出去接戏，整天的不上课吗？ 嗯， 那倒不会，我们上课很认真的，我是我们班的 学霸。 啊， 学习委员 害羞了呢， 整段垮掉。 是个学霸，对。那现在他是一个，你是一个新生代的演员嘛？那你觉得、 啊、 我要来提问了，一个套路题。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你觉得你最怕的是什么？ 新生代演员就是 刚 刚出刚 进入演艺圈嘛，刚毕业嘛。 对，这个时候是我觉得应该最怕的就是，其实没有戏拍的日子很难受。 没有戏拍， 就是你没有戏拍，然后每天你在北京租个房子呀， 嗯， 然后如果我有室友还好， 但没有室友的话，你自己租一个房子，每天很小的空间，然后你会发现生活很枯的乏味。所以说我觉得，所以说一般来说，为什么说演员很容易得抑郁症呢？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要么过于喧闹，要么过于孤独，这两者的反差大到可以发电， 忙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到闲下来的时候，好几个月都没有戏拍，那时候你会怀疑人生，就是你会想到每天我应该干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吉他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我还有音乐，还有摩托车。 对，没事我就写歌。 写歌，哎，今天好像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自己 的 创 作 品， 当然还要再往后放一放，看看大家想不想听，想听谢静的原创作品吗？来一波666，还有小礼物，刚刚已经说了， 关注分享起来。 哎，对对对，谢静已经感谢过宝宝们了， 谢谢宝宝们，谢谢宝宝们的礼物，谢谢。 你真的很适合自己单独开一个直播， 很适合当主播，对不对？ 请不要跟我们开在同时段对打， 否则一定会抢走了，是吧？ 是， 对， 刚刚讲了最担心的事情嘛，那。已经拍过了不少戏了，对吧？ 对。 那你觉得，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一次拍摄的经历是什么呢？ 那这个就属于我上一部戏了。上一部名字叫做《黑白有常》。它是一个喜剧片，然后呢也有动作。但是每天呢，我这个戏拍了有一个多月。然后呢，被打了10天。 打了十天， 还有在 你被打， 对对对，拍我被打的戏，因为我是一个赌徒，然后被黑社会什么 抓起来了， 然后我还得就是在一个屠宰场里面，就是 被吊起来， 倒着吊，脑袋朝下，脑袋朝下吊一天，那时候吊一天，然后脑袋直接充血了， 对， 没有办法， 那种状态可能我们平常人一两分钟都受不了。 最难忘的就是这部戏，这部戏，然后现在，大家很期待吗？ 期待， 很想看你被，吊着的那个一样， 吊着 拍了十天的戏份。 你知道，就是通常大家都会有这种，就觉得说演员可能就是光鲜那面，或者说看这舞蹈武打的动作都有替身会帮你们拍， 对， 或者说只是做做戏，就是说你看你被吊了那么长时间，但其实下面有东西拖着的，下面拖他那个东西被劈掉了，但其实是真的吊着，对吗？ 对，真吊着。 其实我觉得到这儿也要讲一下，就是刚刚静宇讲的，就是说。是一些可能比较算是大牌 他们会用替身， 对，但是像就是像我们刚出道的演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种去拼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可能所有事情都得自己上。 其实我觉得什么事儿必须得自己上，因为他电影的画面是不会骗人的， 是 你的那个感觉表情， 对，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我有一场戏是被扇 耳光， 直接被扇耳光，我在里面被扇了好多下，就。一个下午基本上都在背山，但是每一下都很响，就如果你在镜头里前面看到的话，如果你是假山和真山是不完全不一样， 是， 包括比较敬业的演员也都会跟对方说你不要介意，我们追求效果，然后你可以真的使劲儿，你不用顾及到我， 是的， 除了一些比如说很高危的一般我们完成不了的动作，你可以要替身，要是能不用替身尽量不用替身，我觉得那样是不对的。 哎，对，那我特别想知道，比如说像你被掉下来的这种状况，你应该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感觉自己身体极度不舒服的话，应该可以做手势，然后导演放你下来的。 对啊。 但你一直就是坚持着没有做，对，直到脑袋充血。 对啊，我没有。 但我觉得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你做一个新人演员在现场，如果你提过多的要求的话，是不是感觉不太好？ 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的话， 那 可以说 的，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一般这样，我拍电影其实很难的， 是 谁不受点苦？ 对， 拍电影要干好一件事儿，很麻烦的。 哎，这真是一个三观超正的好青年啊！ 对啊， 今天聊了一聊谢静的爱好也好，他的主业也好，最后我们还是要聊到今天我们的核心音乐。 音乐。 但是我特别羡慕这些你知道，就是背着吉他到处走的人， 是 因为永远你不用担心没有路费。你无论走到哪儿蹲下来，哎，帽子摘着这边，然后总会就是说，起码就是说果腹没有什么问题。你有这样的经历？ 哎，你有这种经历吗？ 我。有，我没事的话，我会喜欢在天桥上唱歌。 天桥唱歌？ 对。 哪个天桥？我下次去偶然经过一下。 假装偶遇。 对，在北京的朋友，如果比较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的话，觉得哎，这个新生代演员我喜欢他哦，他演唱的也很不错。下次可能在某天桥，你就会看见蹲在那儿的一个 某天桥 的人。 大家提着香蕉来看我好不好？ 好的，必须的。 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前两天我的发小过来找我，他说，我想。自由一下，想体验一下，就是，比较浪的生活嘛。 我说咱们去天桥吧， 生活 是 咱们去天桥吧，然后去天桥咱体验一下生活。 嗯， 然后 天桥体验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随便找了一个天桥在朝阳路。 嗯， 然后买了四个啤酒。 嗯， 然后背着吉他直接上天桥了。 嗯， 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弹到刚弹到十分钟的时候，一个女孩经过了。 嗯， 因为那时候各个点啊，就是这个时间段上下班的人下班的人非常多，因为那 时候 不对，那是晚上九点半的时候， 九点半 到十点，那时候还有很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人，就是才刚刚下班， 在中忙碌加班的人， 对， 是， 但是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是你的视线是很低的，你只能看到他们的脚， 嗯， 就是 因为 你 要 平时的话 弹吉他， 对 不会弹的时候一直仰着头， 对，你也可以仰靠着天桥 是。 看起来， 嗯， 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形形色色的脚步， 来来往往的。 我感觉他们穿的都很难受，就是穿的衣服什么都很难受。 因为一整天了，而且再加上一整天繁重的工作之后，走到天桥上， 对， 哎，突然听到一段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们是一种互相的慰藉。 嗯，是， 有个姑娘。 哎，哦，故事的重点来了。 刚刚我们没有抓到重点， 忽略了 姑娘。 嗯，哎，好，有一个姑娘，她怎么了？ 整段垮掉。 来，她怎么了？ 有一个姑娘吧，我应该是按我的年龄来说，我可能叫姐姐。 姐姐， 在上班，在北漂，然后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然后就停下来在那儿 和你聊天， 就听着 就听着，也不说话。 然后听了有一首歌的时间， 嗯， 然后她蹲下来，她说：“你们之前是不是不在这儿？”我说：“是呀，我们就。” 他说：“其实这是我的地盘。”来，继续。 也想在这唱歌。 今天抢地盘。 先交一下保护费。 对， 然后整个故事翻就。 其实他是天桥的管理员，天桥大妈。 我们两个要不要脑洞这么大？ 好，继续。 要好好讲一讲这天桥纯情的。 OK， 继续。 整段垮掉，好吧。 嗯。 然后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儿听，然后我说：“我铺了个油纸袋，我说你坐下听吧。” 嗯。 你可以点歌，我唱给你听。 嗯。 我跟我发现两人，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弹歌，在唱歌给他听，然后我们就聊天。他说干什么呢？他说干，就是影视那个， 影视制作， 不是在就是影楼里面化妆的。 哦， 影楼里面化妆的， 那可以认识一下， 可以认识啊。我说，哎，你可以 加个微信啊。 我们是有交集的， 是 有交集的，有交集的。我说你可以试试到剧组化妆。 是， 我还跟他说，我说剧组化妆应该注意什么呀？哪些东西啊？我说，然后留了个微信嘛。我说，我说都在北漂。都在北京飘着， 互相 不简单， 就是推荐一些工作的机会， 这也算是特殊的缘分，然后认识了朋友的感觉， 很不容易。我觉得大家在北京的朋友们可以如果碰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伸出你的手，可以帮助他一把。 哇，这真的是一个三观超正，我再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词，感觉新生代演员真的特别是值得竖一个大拇指，好好的点一下， 和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三观超正的好青年。 是的呢，是的， 是的。 今天也是转单超硬。 对。 那其实聊到这里呢，想问一下谢静哈，就是你的偶像是谁？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说一开始唱流行，后来改成唱民谣了。民谣歌手最近红的还一波一波的。 你喜欢的那个民谣歌手是？ 民谣我谈不上偶像吧。到偶像的话，那我 比较喜欢，对吧？ 我自己， 你自己， 自己喜欢自己。好的， 自恋一下， 并没有什么话说。那既然最喜欢自己的话， 继续来 最喜欢听的话，喜欢听的一些歌的话，还是郝云的歌。 郝云， 对。 哎，郝云的歌好，在我们节目，在我们这个频率开播的时候，郝云就来现场演唱了一首歌曲。 真的吗？ 突然想到 理想 这个 词儿， 送给我们特别有理想的北京青年广播。 是的， 今天同样也是很喜欢郝云的有理想的谢静来到节目当中。 嗯， 大家现在已经一波一波的，虽然说故事很好听哈，但是很想说继续听你唱歌。 对啊。 然后 谢谢， 那我们还是请谢静来到我们表演区，再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吧。今天第二首歌曲是， 那些 花 儿。 好的， 那些花儿依旧是自己弹唱的一首歌曲，对吧？ 对啊。 好的，那一小段的我们的经过之后，待会儿谢静娇为大家带来弹唱版的《那些花儿》。 嗯， 不用转身，不用蒙面，声音的魅力用电波呈现。 这里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今天来了一位特别有意思的小伙子，感觉他的青春是五彩斑斓的。 是的， 喜欢摩托车，然后呢自己又是一个表演系的学生。 是的，喜欢去天桥弹唱等等。 哎，不仅仅是去天桥弹唱，在哪里都可以弹唱。 对，就有吉他的地方就有音乐。 对，有吉他的地方就是自己心灵的归属，心灵的家。 是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还是交给谢静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那些花儿》，来听听不同版本的演绎。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发一波666到我们正在唱吧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当中。 是的。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随时可以开始。 好的，谢谢宝宝们。天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啊！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哇哦，好有层次的一首《那些花儿》，来自谢静。 非常的感谢谢静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第二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过自己的偶像是 郝 云。其实今天呢连唱了两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还是想让谢静给我们推荐一支 MV。 到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套路环节，就是每一期呢因为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媒体，所以希望借 MV 的这种形式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平时你喜欢听但其实没有发现到，诶，他的 MV 拍的也特别的有特点的这样一些歌曲。今天的这个推荐呢是郝云的《去大理》，对吗？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选择这支 MV 呢？ 这支呢，其实《去大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啊， 因为我听博哥、听黄渤唱， 黄渤唱的里面的， 对对对对， 哎呦，太有效了， 心花怒放。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我特别向往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是， 所以呢，我觉得他的MV 也拍的也不错，我觉得挺让人感受到自由的。 嗯。 今天呢，我觉得谢晋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由，感觉自由就是一个男生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这个部分。 对啊， 我们一起来通过郝云的这首《去大理》感受一下自由的感觉。 啊， 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好同学，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新生代演员音乐爱好者谢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就是平常没事就喜欢骑着摩托车背着吉他去到外面撒野的谢静，来让我们再次欢迎。 欢迎欢迎。 Hello 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啊，我们时间有限就直接让谢静开始介绍好了。这首歌曲是自己的原创作品对不对？ 对就是 哎厉害了呢， 随意写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挺适合在就是吉他配酒，天长地久，在比如说， 哎呀，吉他配酒，这就更适合我们挑战新歌声 音乐小酒馆了 啊！吉他配酒，天长地久， 嗯， 哎是。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然后待会儿再聊一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好吗？ 好， 来先听为快。 吹，我的姑娘，你别紧张，追我的姑娘，我的不是天堂，追我的姑娘，你真的很善良，追我的姑娘，别跟着我流浪，哦哦哦，姑娘你真漂亮，哦哦哦，个好心肠，哦哦哦，我的灰姑娘，哦哦哦，想带你回南方，我追的姑娘，我没车也没房，我追的姑娘，你让我心发慌，我追的姑娘在我面前装坚强，我追的姑娘见到你很忧伤，哦哦哦哦哦哦哦， 这首歌你知道女孩听了真的会心花怒放的，因为 是为女孩写的， 吓我一跳， 哎， 我以为他说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写的， 我想这么说，但是嗯，拐一下， 哎，是这就是 情商高， 会吊人胃口啊。 嗯，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我的 姑 娘》。 你 知道女孩会在哪个点突然感觉心被戳了一下吗？就其实它当中的歌词很简单，那有一句就是。我爱的姑娘在我面前装坚强，你知道就是经常有很多鸡汤文就是这样写的，遇到一个看懂你拆穿你坚强的人，或者说那个什么看懂你故作坚强的人就什么嫁给他吧，或者说跟他在一起吧，什么之类的，很懂女孩子嘛，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首歌的？ 是有什么故事吗？ 你看我这歌词啊，我第一段写的是追我的姑娘， 追我的姑娘， 它是有层次的。 第二段 我追的 我追的姑娘，对， 是两个层次。第一段我觉得是就是我写的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追我的姑娘呢一般有些都很善良，个个长得都挺好，性格也特别好，但我就是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 真不 知道为什么，就不合适，就是傲娇， 有些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哎， 但是我追的姑娘呢， 这是答案， 但我追的姑娘，我就她不同意我就更想追， 嗯， 然后但是呢我那姑娘呢又是 坚决不同意， 坚强嘛，就是 对姑娘也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对，这就是人世间永远未解难题之相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真的有一个姑娘的话，可以带你回南方。 南方 是也是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吗？就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个自己歌中写的我的姑娘的话， 对， 要带她回南方。 我想带什么， 我觉得要是在追女孩的时候送出这首歌，那个成功率应该会高很多吧。 有试过吗？这首歌有弹给除了我之外的女孩， 有送出过吗？ 这是第一次 首秀。 哇， 首秀首秀，这昨天我还在改词呢。 所以今天真的大家比较 新鲜出炉的一首歌曲， 除了正在直播间当中的我以及正在导播间等候着下一位女主播，还有更多的在车上以及正在我的直播平台上 千千万万的女观众们， 是大家现在呢都已经一波一波的福利刷过来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清新 boy 也来了，然后 Vivi 小妖他也问说帅哥叫什么，词写的好好啊，来给大家再一次最后介绍一下你自己， 安利一下自己。 我叫谢静，这个名字呢可能有点女性化， 安静的静对吧， 对，安静的静，然后 我也是安静的静， 所以我在一些名字上面呢就别人加我你是女孩啊，但不对，然后后面我就 拍拍胸脯盖上面纯爷们儿， 我跟他解释半天，后来我直接把我名字改成谢静先生， 哎 先生 这个好， 我是男生， 好，非常感谢谢静先生今天来做客挑战新歌声啊！ 是的，那时间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0，我们接下来要为您继续送上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精心打造的一档节目，叫做 今晚有戏， 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谢静，那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啦， 明天见了，拜拜。